存在一种危险关系，彼此挟持着另一部分的自己，本以为这完成了爱的定义，那就乖乖地守护着你，相爱变成猜忌怀疑的烂游戏，规则需要憋着呼吸，越靠越近，但你的温柔是我唯一沉迷，你是爱我的就不怕有缝隙，在我心上有你的开窍，让一切归零在这深处，如果爱是说什么都不能放，我不挣扎，反正我也没差。相爱变成猜忌怀疑的烂游戏，规则需要憋着呼吸，越靠越近，但你的温柔是我唯一沉溺，你是爱我的就不怕有缝隙，在我心上有你的开窍，让一切归零在这深秋。